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孟晚舟女士即将回到祖国。31个省区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例，在黑龙江和福建两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发布，北京位居全球第4。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号，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和家人团聚。昨天的0到24点，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10例，其中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福建2例，其中莆田1例，厦门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中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第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对公众开放，500多家中外企业在人工智能、医疗健康和碳中和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也都集体亮相。其中京津冀三省市协同办联合在中关村论坛第24届科博会设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展区，新闻广播记者史玉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史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京津冀展区都了解到了哪些内容。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会的现场。那京津冀展区呢，是一共分为序言、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展望未来三个部分。那么通过缩微模型、视频、展板多种形式来展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进展和新成效。那展区还设立了互动投屏体验、知识有奖问答这些环节。那特别呢，是我在现场看到有首次在北京展出的一个1:15大小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的实物模型。那么这个呢，是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设计，由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的基地负责制造的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那么它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创新的典型，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的一个航天器。那此外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也是在本次展会上设置了展台，这是专业到产业耦合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的共同体。那其中呢，北京是采取科学驱动模式，按照专业建设创新平台；那么天津、河北是需求牵引模式，按照产业维度建设创新平台。那么三地还共建了创新基金，5年内已经建设打造了5个产业类的技术创新中心，发展出了3个前沿的研究室、10个技术研究室和若干个工程实验室。另外呢，在备受关注的这个雄安新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方面呢，我也今天也了解到，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那么雄安新区累计已经完成投资2600多亿元，那么125个项目全力推进，一批在京企业呢是入驻到了雄安新区，北京企业在雄安新区的这个注册成立已经超过了1000家。主持人， 好的，感谢史玉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揭晓，14位科学家150项成果获奖。获奖者围绕着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其中突出贡献中关村获奖者邵峰为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杰出青年中关村奖的获得者，北京天科和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员彭同华，带领团队建成了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碳化硅衬底生产线。 今天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现场发布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综合排名前20的城市当中，北京仅次于旧金山、圣何塞、纽约、伦敦，位列全球第四位。评估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兴力量正在崛起，全球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创新企业。北京在科学中心和创新生态方面的进步显著，粤港澳大湾区首秀经验，南京、杭州、武汉、合肥和成都等城市创新经济表现活跃。我们再来关注，在当前非必要不出京、非必须不出境的政策下，京郊旅游成为了周末出行的最好选择之一。今天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请他来跟大家介绍几处京郊游的好去处。金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都有哪些周末出行的目的地来跟大家推荐一下？ 好的。第一个推荐的是蒲洼乡花台景区。那么它位于蒲洼乡的东村，属于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蒲洼园区的范围。它紧邻108国道，景区海拔750到18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9到10摄氏度，属温暖的暖温带的半湿润气候区。景区的春季山花烂漫，春色盎然，夏季满目绿色，郁郁葱葱，秋季色彩斑斓，层林尽染，冬季银光素裹，分外妖娆。另外一个景区呢，就是九原民俗旅游村，它位于门头沟西部的九龙山脚下，永定河畔，桥耳涧由九原东落坡和西落坡四个小村组成，因过去这里的村民种韭菜出名，所以呢得名九原。九原村呢位于北京西部的109国道45公里处，属于浅山区，距京城30多公里，交通便利。九原历史悠久，地处京西古道，环境优雅，依山而建，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小桥流水，古道逶迤，画卷风景别具洞天。近几年村集体呢是带领村民呢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果品种植，村集体也是修复了村内的很多的古迹，努力改善的旅游配套设施，加强民俗接待旅游管理。目前呢，村内有马致远故居、京西古道、桃花谷、鬼谷书院、碉楼、大寨等景点。另外一个推荐景区是野山峡风景区。那么它地处具有塞外明珠美称的延庆，主要景观有天柱寨、群峰寨等等，山洞有玄关洞、飞仙洞、明心洞等，还有石雕长廊、瀑布喷泉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于一体的景致。景区地点在延庆峡旅游区与嵩山自然保护区两大景区之间，附近有龙井峡、玉渡山、世界葡萄博览园等景区。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北京的大洋山国家森林公园。那么这里面呢，隐藏着很多文物古迹，比如说有辽代古寺庙的遗址8处，完好的古塔10几座，保存完好的石佛寺吸引了很多的游人。山上还有一眼古井和神塔泉、长寿泉，泉水是清澈甘甜，常年不断。光绪8年的时候呢，皇帝还为龙潭御笔题字润洽为德。景区地点在昌平区的东北部延寿镇境内，附近有书画山景区、镜之湖公园等等。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到这几处景区参观游玩。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3，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